圣诞礼。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了，吃了吗您呢？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度，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本市今天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条件较好，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俱佳，气温继续回升，且风力不太大，适宜户外活动，中午前后可以适当开窗通风。只是今天白天的最小相对湿度在15%左右，空气干燥，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和护肤保湿。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期间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好了，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事故路段了。目前呢，玉泉营桥西侧东向西方向事故车辆呢停在了内侧车道，民警呢正在处理当中，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机场高速出境方向围沟的东侧有事故，影响到了后车通行。在南三环玉泉营桥的西侧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影响后车通行。同样是来自于机场方面的，机场高速出京方向温榆桥路段呢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那么进京方向呢，温榆桥到五元桥车多。京通快速路四惠桥东侧东向西的外侧车道呢也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二，早间的事故路段还是非常之多的。我们看到最新的路况信息显示，目前呢莲石路的进城方向水屯路段有事故，交警以及吊车正在现场处理，后方车辆呢绕行京园路行驶，看来这个事故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已经是启用了吊车。目前呢后车队尾是排过了小园立交桥三号桥。那么另外呢，京城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以南也有事故，后车比较多，队尾是排过了沙峪收费站。在京哈高速出京方向22.7公里处海子洼桥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方车辆行驶缓慢，正在处理当中，一定呢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收费站最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这一早上起来7:30，不下10条啊，都是事故路段，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室内的情况，目前呢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3.6，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不过呢环路方面，我们聚焦一下西五环的八角桥到衙门口桥的由北向南，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的由南向北，西五环晋源桥到杏石口桥的由南向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的由南向北。快速路方面，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的行驶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开始跟大家来总结即将过去的2018年了。昨天呢我形容它是2018年您的年终总结第一弹。 哦天，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的话题呢就是2018年年终总结第二弹。明天呢就是2018年年终总结第三弹。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而且最近就无论是单位哈，也是让你交总结， 是啊， 所以呢也是这个时候有一个机会让你在工作上总结一下，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在生活里单总结一下。 对啊，您总结总结，您说一说。但是今天呢其实我们这个话题啊是比较开放的哈，那跟工作有关没问题，跟生活跟爱情跟方方面面有关都没问题。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2018年您做到了点点点，就是说您在今年您做到了什么，后边啊可大可小，什么事儿啊都行，您呢为我们填充完整就行。当然了，最好这事儿啊您给我们简单的说明白说清楚，比如说这2018年，嘿，我终于是做到了戒烟戒酒，甚至说您还带动身边的哥们儿姐们儿把这烟酒也都戒了，我们都开始去健身房运动了，身体更健康了，这是你做到了一件特别积极的正能量的事儿，对不对？ 哦天哪，你刚才说的这几项我都完美的错过了呢。 你说的就是我自己吗？那你说一个呗，你不是从昨天开始健康生活健康饮食了吗？ 哦， 是不是也做到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在这个年底的最后俩礼拜，我现在就是完成了这个想法。 感觉2018年都跟你擦肩而过。 2018年除了这两周以外的其他周，我全部是大吃大喝吃油腻的过的。 结果在 最后的两周我开始健康的生活，结果现在为我的2018年增添了健康轻食的一笔。 是，也许这最后两周比你这全年想减肥减的量都要多得多。 对，而且。 拭目以待，对对。 说实话，我昨天吧，虽然吃得很素很寡淡，但是精神面貌特别好， 而且居然吃饱了。 而且我今天就平常比如早上起来直播的时候，我都是6:30起，今天6:20就起了。 你看看，为了这早点我早起10分钟。 你知道吗，我煮了茶 啊。煮茶？ 我用， 难道不是煮茶叶蛋吗？ 不不，这我煮了柠檬。 哦，煮了柠檬 加红糖啊，红糖和生姜。 哦呀呀呀呀， 我昨天用养生壶提前给它喂出来，早上起来宴开始它就已经煮好了的，今天再热一下我就带在杯子里。然后早上起来我刷牙之前把那个水煮上，然后把那个菜都分好了份，然后煮一下，然后切了一下做了个盘，一会儿还有个沙拉吃。 哇，哦，哎，这样我给你提个要求 啊， 这样我希望你2018年结束之前再做到一件事情 啊， 明天把你的这个红糖茶帮我也带一份。 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 哇，你看我们又说到了吃喝。 真是 哦，不由自主的就拐到了这个话题上。 三句话离不了本行。当然了，比如说今年您在工作上，比如说公司交给您的所有的 case， 所有的这个项目您全都拿到了，全都成功的给他完成了，这也算您做到了一件大事。 对，小成绩嘛，这成绩无论大小、嗯、但是只要是有一些收获就可以。 或者说您帮着您的公司上市了，这大事儿吧，您做到了吧？ 我好想认识您。 还有就是像最普通的，你看我们今年哈，哎呀，突然意识到父母老了，比如说我们经常回家看一看了，陪爸爸妈妈吃吃饭、溜溜弯、购购物，这件事儿我也做到了。 对， 哎，多好啊！ 对，反正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收获吧。 对， 刚才 Grace 说那个这个女主持为什么不是说同事就是说同学？我跟你说实话，我不说他们，我没人可说。这个年月砸挂只能砸身边的， 关键是不能砸自己啊，因为他身上太多挂了，你知道吗？ 对，要不您也告诉我点八卦，下回我爆爆您的料。 可以，我们俩共同说别人。 对， 好，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咱们说收获吧。然后既然是今年的总结第一弹，咱们了解一下 第二弹了 已经第二弹。 对， 这个第二弹就让您了解一下这个2018年我做的一些小计划、小目标，您目前收获了什么？ 是 完成了什么？ 或者说是2018年我做到了点点点，这做到了后面是什么？您给它补充上。 这是个填空作文哈。 对呀。 哎，好，非常期待您的答案啊。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注意注意，一号新家新品，老房快装服务登陆京城。 工期这么短，三天完工，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 工艺这么好，一号新材安全环保，边装边住。 装修这么省，20平客餐厅仅需8800。 惊喜这么多，吊灯、智能门锁全部送。 0108553566，快去一号新家呀！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566，0108553566，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快讯。首先来说说交通方面，历时近一年改造，西南五环内著名的堵点儿，连接着大兴廊坊和丰台、大宝台的芦花路，于日前呢是重新通车了。曾经的高峰期拥堵严重的芦花路啊，如今是变身通途。改造之后，芦花路路面重新铺上了沥青，此前呢已经几乎消失的标线也重新湿化了。机动车道两上两下，路两侧还分别设置了非机动车道以及行人步道，实现了快慢分离。工程优化了道路的排水系统，在芦花路、铁路两侧还专门设置了2座泵站，有效解决了雨季桥内的积水，冬季路面结冰问题，也保证了我们大家伙的安全出行。 哎，这个是一个好事。 嗯， 咱们了解一下地铁8号线永定门外站，那个近日就通过一次最后的验收。这座车站月底开通之后呢，可与地铁14号线永定门外站呢实现换乘。8号线永定门外站呢，是北京地铁建设史上难度最大的明挖车站。这座地下4层结构的车站呢，犹如飘在水上。永定门外丰沛的地下水，让车站大约有一半结构都是泡在水里的。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新机场高速啊，备受关注的新机场高速有了新的进展，好消息又来了哈。目前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也就是新机场高速前期工作已经展开，今后新机场高速呢将向北延伸8.7公里，并且连接到南四环。哎呦，这就是城里头了。 对， 同时呢，机场间的交通联系呢也基本上搭建完毕了。从首都机场前往大兴机场，行车距离大约是在80公里，开车用时在70分钟左右。未来的旅客如果搭乘城际铁路联络线，路程大约是130公里，但是用时可缩短了半个小时， 哎， 也就是在40分钟左右， 进城更方便了。 那当然了，乘客呢从北京西站前往大兴机场，路程大约是50公里，用时大约50分钟。那么从北京南站前往大兴机场相对比较近，路程呢是40公里，用时大约是4分钟。未来市民在机场、火车站之间进行交通转换更加便捷。 咱们再了解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未来20年，我国可以预防的重大疾病和健康问题研究报告日前在北京发布，糖尿病、高血压还有艾滋病等入选未来20年我国前20项可以预防重大的疾病和健康问题。这份报告呢，由中国工程院全民健康与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新型国家预防医学体系建立研究课题组发布。这个报告发布的20项可预防重大疾病和健康问题，包括有哪些？您听一听，看看自己入选没有啊？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死，还有这个空气污染、肺癌、卒中、吸烟、病毒性肝炎、水污染、艾滋病、新突发传染病，就是不太知道的那种，还有肝癌、老年痴呆、不健康饮食。这不健康饮食就包括了高盐、高脂、少蔬菜、少水果等等。哎，我从昨天开始完全是反着做的。然后还其中包括抑郁症、道路交通伤害、农药、激素以及抗生素等残留、超重、肥胖啊，大家注意一下啊！ 对对对， 乳腺癌还有肺结核，其中14项呢是慢性病以及慢性病的危险因素，而且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空气和水污染、吸烟、不健康饮食等主要危害因素，大多是排名靠前的。由此咱们就可以看出，专家们在考虑未来我国的重大健康问题的时候，预防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各类疾病当中呢，更加重视慢性非传染性的疾病。 没错没错，防治未病哈，未来的病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工商方面的消息。日前呢，由工商昌平分局人家研发的自助服务一体机正式上线，并且投入使用了。这一台一体机呢，具备了办理网上登记、自助打印、领取营业执照、在线咨询、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展示公示公告等多项功能，能够帮助申请人节省到窗口排队等候的时间，使企业办事更加便利。哦呦，这个太厉害了！希望它进一步推广，不光是昌平分局，咱们全市的所有的分局，咱们都用上一两台。 我觉得有一个分局开始了，其他的分局也不太远了。 对呀，这是昌平工商分局今年做到的一件大好事儿哈。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互动交流的一个话题就是2018，您做到了什么什么什么呢？好了，送给大家一首歌，李子璇带来的《让我闪耀》。 别在现实中默默承受，快点来到舞台享受这自由，别再担心竞技场段位不够，每个平凡的人都有神之手。So dance dance， 想象着脚底是星空。So don't stop， 舞台上一切我掌控，因为在属于我的 BGM 之中，自由自在的遨游上我自己的天空。这舞台不需要资格，想跳就跳，我有我自己的风格，让我闪耀。这舞台不需要资格，想跳就跳，我有我的风格，让我闪耀。峭壁的花园浪漫午后，映出风铃传递着问候，无论心动单珠或泡泡，前往之前绝不会逃跑。 Say no。 好了，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咱们的半命题作文哈。春英就说了，嘿，你瞅瞅我这个语文老师要给你们今天出的这个半命题作文点个赞。 哎呦， 他说2018年我做到了计划旅游的景点都去了呀，像贵州华东六市，还有坐着游轮去日本青海，这些地方我都去了个够，玩得可开心了。哎呀，受到了今天我们想的这个话题受到了语文老师的点赞，我觉得我好开心啊，2018年我做到了。对不对？ 语文老师的点赞非常的不容易哦。 是哦。 来看看、 这个焦成镇就说了，2018年我完成了人生的两件大事儿。第一，我结婚了， 哦耶、oh yeah ， 恭喜您哦。二，他说就在2个月前，媳妇儿怀了个猪宝宝， 哦耶， 很幸福开心呐。 你太厉害了， 攒钱吧您呢？ 是啊，生男生女就靠你了，因为都靠老爷们儿，你知道吗？ 我天！高磊，你以前在我心里像男神一样，今天说完这句话一下就回归到了地面上。 2018年颠覆的形象我做到了。来看看啊，这小九九窝就说了，2018年我做到了一件事儿，我让我的工资翻倍了，可惜我自己当小老板的梦想没有实现。其实我觉得也无所谓嘛，对吧？当然一方面呢，如果是做小老板的话，甭管大老板小老板嘛，都是为自己干，可能觉得更有干劲儿，更有奔头， 但是更辛苦啊， 但是也风险更大呀。 那可不是赔了呢 啊， 小本啊， 你就是啊，你现在翻了2倍的工资，万一那个时候你赔了呢？我的天， 赔了不是咱们的。 我天，我这话筒快完蛋了。 其实是这样的，自己创业很辛苦的， 是 实话， 是 而且很，我身边很多创业的朋友呢，很难就是像我们这种上班的时间规定好什么是工作时间，什么是上班时间，因为自己家买卖，你觉得24小时全天候有事就得处理。 对，你就像我这样什么都不放心，什么都大包大揽的，我更得。 对，像咱俩这么懒的，早上也起不来，这就是一个事儿，你知道吗？ 我这话筒都不跟我了，我刚想说谁说的。 哎呀， 来看看吧。 红艳就说了、房子呀，今年我得到了房子、新房计划9月交房、可是开发商延期到11月份才交，不过也不错，现在就等着春节后开始装修了。 特别好，为什么呀？一般装修房子、都是躲过冬季、因为好像我听人家老师傅说哈，就是冬季天太冷，有一些比如说是用水泥的地方，或者是做防水的地方，用胶的地方啊，它因为气温过低，所以特别不适合在冬天施工。 其实夏天冬天都不是特适合，春秋特别好。 对呀、 开春了嘛， 所以金九银十嘛最好。您干脆明年9月份装 一竿子给人知道。哎，变成了2019年，您做到了什么什么什么？ 对，落雪说了，因为父母腿脚不太方便，我呢就想着租辆车带着他们出去转转。哎呀，这一趟啊，我们出去特别开心。父母老了，辛苦了一辈子，让他们还能走动的时候呢，多带他们出去走动走动，他们也开心。你看看落雪多孝敬的一个闺女，以后啊常租车，常出去走一走，让爸妈天天开开心心的。 你知道人美都是因为心灵美，对不对？ 是啊， 我们再看托尼说了，2018年我做到了冒号，你看人家这个句式非常规整、 是吧？ 提出表扬。 什么？ 他说我做到了美国自驾20天，沿着1号公路开的时候，见识到什么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最重要的是，也没有被这个美国警察吓到，说明您遵守交通规则了。 对呀、咱们是中国好司机呀、对不对？我也做到了哈。好。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分别发来了，而且句式都特别的准确啊，都是我做到了，或者2018我做到了冒号。欢迎您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2018年您做到了……等着您来填空。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7:53了，接下来热点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网站了。自年初呢，八清传被打入冷宫，到原定11月15号开播的皓蓝传以及原定本月12号上线的东宫，都在官宣之后临时又撤档。那么国产古装剧在2018年真的是流年不利。那么其中啊，除了2次宣布定档，2次又播出落空的天下长安在央视1套8套播出之外，那么其余呢占绝大多数的都是视频平台 播出的网剧，或者是以网为主的台网联动剧。虽然当时各方呢对撤档原因呢都没有正面回应，但是从结果呢可以判断哈，自电视台收紧了古装剧播出份额，而且内容尺度越来越严格之后，很多的制作公司呢将视频平台改为了首选出口，如今的这个渠道也已经不能够再保底了。那么另外近日呢有媒体还报道说，台网审查也将于明年2月份并轨了。如果寄希望于古装剧能够触底反弹，无疑在尺度、合规和内容竞争两个方面对出品方啊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哎，今年4月份呢，由连奕明执导和张涵予、秦俊杰还有李雪健等主演的古装正剧《天下长安》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5月10号在央视1套开播，但是最终是未能实现。7月13号呢，这部剧再次宣布定档7月16号央视8套。黄金档，但之后呢依然未能够按期播出。几乎同时，林峰还有蒋孟娇主演的《大泼猴》本来是宣布定档，具体安排是7月17号在优酷率先播出，而7月24号在安徽卫视黄金档跟播，最终台网是都没有按照计划播出。由于《延禧攻略》的火爆，原班人马主演的古装剧这个《皓镧传》11月5号宣布定档11月15号爱奇艺全网独播的时候，引起各界的极大关注。出品方敲定了11月13号举行开播发布会，完成了媒体邀请，并敲定了包括像于正啊、吴谨言、聂远等主创在内的专访的提纲都列好了。但11月12号是临时发布，发布会通知取消。然后12月7号呢，网剧《东宫》宣布定档12月12号优酷上线。12号的上午，官微就突然宣布延期，理由也是因档期调整。 哦，按理说呢，一部电视剧网剧的定档播出那是非常严肃的呀。它不仅意味着该剧已经是通过了相关审查，并且获得了播出许可证，商业上的联动也注定有大量合同的已经是敲定了，还牵扯到了跟竞争平台打擂到排兵布阵等等等等一系列综合的考量。因此呢，官宣了日期和播出平台之后又临时取消，跟过去剧集在电视台播出中途突然下线一样，在业内啊都是属于重大事故，一定有非常特殊的原因。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呢，由于省级卫视收视率竞争非常激烈，偶尔呢会有播出过半因为这个收视不理想都突然被腰斩的电视剧，但是官宣宣布定档又延播的，而且呢如此密集的同类事件发生的确是不同寻常。那么从各个方面的蛛丝马迹我们来看，原因大约就有两个：一、审查从严；二、服从大局安排，这两种可能性。 对，反正怎么说呢，无论是网络上还是电视台播出，同样都是一个宣传阵地和这个播出平台，不会说是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在内容审核方面一定是同样严格，希望这个电视剧制作方吧，是吧，认真的对待。 嗯，好，我看到了冯毅的这条信息，让我心情特别的不爽 啊！ 哎呀，冯毅说同感，最早听节目的时候，哇， 高磊真的是男神， 但是时间久了， 就这样吧。 就哪样啊？啊， 这是林家大， 就哪样啊？你给我说清楚了，你快点，那个冯毅。 他的意思是说，从这个男神变成了林家大哥的感脚。 大哥是吧？ 嗯， 不是 大哥，大哥你好， 我挺好的。 好吗？ 再这么唱一句，我觉得我快没了。有点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2018年，您啊做到了点点点儿，填空喽。 携程店庆现已火爆开启，88团100，799返100，会员享多倍积分，多重惊喜，详情关注西单大悦城官方微信。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火起来。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林肯靠领克汽车热销不忘感恩，回馈10万老车主，全系车型首部低至一成，获享24期零息。参与潮客狂欢节，购车至高可得3万 Q 币。详情请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6-010101。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进京方向黄岗桥以南有事故，后车比较多，队尾是排到了北七家桥。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南侧进京方向有事故，还有就是京通快速路四惠桥东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五元桥东侧进京方向也接报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看来今天早上起来从七点一直到八点这一个小时哈，这个接连接报有事故，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路上小心驾驶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室内的交通，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6.4，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西二环陶然桥到永定门桥由西向东，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的由南向北，北五环上清桥到奥林西桥的由西向东，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快速路方面，德胜门外大街马第二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的由西向东，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46.03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年贺岁金条菜百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以藏。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是2018年总结第二弹，题目就是，哎呦，今天我特别有当语文老师的感觉， 就是得到了语文老师的点赞、啊、 夸奖之后，我告诉你我现在飘飘然了，我已经真是我已经开始翘二郎腿了， 突然感觉找不到找不着北 就迷失了。别还是回来啊，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2018年我做到了点儿点儿点儿，后边呢是您需要补充的内容，这个事儿呢是可大是可小的，咱们呢也说一说您做到了什么事儿呢。刚才我们很多的例子哈，很多的朋友已经发来了，有回家陪老婆的，陪爸爸妈妈的，有这个完成了工作的，有买了房的，有减肥成功的，还有就缺了您，我们就想听听您在2018年做到了什么，对吧？来看看吧，这位朋友呢是 那几个怎么都连着发一样的？ 他呀，李新月啊，是听错了，我刚才给回了，我们这是 FM87.6，不是央广。他明明是听着我们的节目，但是说的是别人的主持人的名儿。 哦天哪！ 来，我们再报别人名。 大家好，我是苗山。 大家好，我是高磊。 又借机报了一遍名是吗？ 这个熊妈妈就说了，2018年的年末，我惊喜的发现养好了受伤的头发，保持了100斤左右的体重，照顾了孩子和孩儿他爹，一路废话的朋友越发亲密，羡慕羡慕羡慕羡慕我呗。 嗯，特别的羡慕羡慕你这样的生活。 对，你知道有的时候吧，这些收获我们往往会忽略掉， 是， 但是你只要认真发现，比如说像刚才说保持了百斤的体重，会有人就会觉得不满足，我怎么没瘦啊，但是人家出发点就属于啊，你看我保持了，这也值得满足， 就已经做到了，很不容易了。很多的人想减到或者说想保持也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 很不容易的。 对， 我每天吃素就是为了保持啊。 其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还有另外一个怎么讲想法和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发现生活当中点滴之美，点滴之好。 对，发现生活，发现这个动词特别重要， 对吧？ 不过说一个题外话，莲就说我特别好奇啊，高磊一开始就是男神，你的人设是什么样的，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呗。 玛格丽特，那个松果你拿到了吗？我想吃。 哦天哪，只有我知道这个动画片。哦，王子他多英俊呢， 对吧？你看 这是同一部，对不对？ 是是是，白雪公主嘛。天鹅湖，天鹅湖啊， 天鹅湖， 跟大家开个玩笑。 我前两天跟有两个人说这个桥段，他们就是 没有反应，是吗？ 没有反应，尤其是那个松鼠说，哦嗯，王子多英俊呢，啊，哦，在树杈上 啪叽就掉下去了，是吧？ 啊，我记得， 对吧？ 咱俩是一代人是吗？ 你就比我小两岁，你也是奔四的人了。 哦，怎么可能是两岁呢？ Not only， 不止呢。 得嘞啊，我的男神人设其实就是风流倜傥，跟王子一样嘛，你自己想吧。反正啊，现在别发照片了，看不见了。小城故事说，2018，老公带着我自驾去了新藏啊，不是西藏和新疆，西藏和新疆，看到了梅里雪山、三大圣湖、冈仁波齐峰。啊，还登上了珠峰的大本营，那也海拔5000多米呢，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我太厉害了， 真棒， 而且证明一件事，您身体底子特别好，要不然就是之前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锻炼身体了，要不然您上到珠峰5000多米，肯定身体会有很多反应。 你知道咱们有个同事之前为了报到那个， 知道 那个对吧？ 就跟咱们连线 嘛，对对，跟我们连线的时候，我回来之后，我一次跟徐徐聊过，我说你去那个征服珠峰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他说千万不要这么说，去了之后。回来我们统一话术都是珠峰接纳了我们，他说因为这个你站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么宏伟，我们没有人能征服他， 对， 只能是他接纳了我们。 所以说只有去到了他珠峰大本营的朋友，或者说去到了珠峰山脚下的朋友，才能够仰望珠峰，才能够感受到那份神圣。 没错，希望有机会都挑战自我。不过刚才位朋友啊就说了，哈哈，七宝八八就说，2018年我做到了两件事儿。 怎么？ 第一件事是成功把2017年减掉肥的先减掉了30多斤肉，第二件事就又吃回来了。所以是 厉害，我告诉你， 两件事。 哎呦，七宝你太厉害了，你能把30多斤肉都能吃回来，你得吃了多少？你得吃了3吨吧？你得。 这个朱 SY 就说：“哦，亲爱的 Hans， 又来了，回忆了一下哈。”佳木就说：“2018年我做到了去土耳其的愿望，而且我还做到了什么呢？就是刚才你们说到的体重控制，我一直控制在60公斤以内，这是一男士控制在60公斤。 您是不是稍微有点？”瘦了， 您这小腰是不是才1.9啊？ 您稍微吃胖一点。 哎呀，真是令人气愤的一件事情。 真的， 来看看啊，这个月月说了，我换了工作了，我喜欢现在的这份工作，随之而来的就是挑战。我喜欢有挑战的工作。哦，可以呀，啊，什么样的工作特别具有挑战？我觉得作为电台主持人就特别的挑战。 我们俩不约而同的点开他的头像看了看，我觉得就是这个长相这么貌美的一个人，按道理不符合这样的话术。 还真是， 是吧？就是我刚才看到这个话，应该是一个还挺，又独立又积极，竞争力很强，应该是一个长相上面至少不是很温和的长相。 或者我刚才又想到，咱俩这个想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我刚才想到那句话怎么说来了？明明是可以靠颜值吃饭的，但是现在要靠自己的能力吃饭。 所以我们看到你这句话就想点开头像看 看， 结果发现完全不符合您的人设， 完全被您的容貌征服了。 对，美美的呢。 对呀，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呢，我们是我们出发吧节目2018年年终总结话题第二，但是 2018年。您做到了点儿点儿点儿， 哎，这样的一个半命题式的作文，希望大家把您的故事补充完整。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8:13，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国际泳联了。2018年国际泳联短池世锦赛前晚在杭州落幕，由傅园慧、史静林、张雨霏和朱梦慧组成的中国接力队，在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当中夺得第二名，成绩是3分48秒80，为中国游泳队再添了一枚奖牌，也为中国队在本次短池世锦赛上的精彩表现画上了圆满句号。这样在6天的激烈争夺当中啊，中国游泳队呢总共是夺得了3金5银5铜，共13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三位。虽然说与美国队的17枚金牌、36枚奖牌呢还有很大差距，但是与俄罗斯、澳大利亚队、日本等队共处第二集团，并且呢成绩比上届短池世锦赛有了显著的进步了。 你看人傅园慧哈，不但成为表情包，人家这个业务也没有松懈哈。 对，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怎么也得有7、8年了吧，一直是保持在世界领先的位置，不容易， 特别棒，齐头并进。为了这个力拼女子4x100米混合泳的接力决赛的奖牌，已经拿到50米自由泳决赛资格的朱梦慧放弃了个人比赛，集中精力力争集体项目的好成绩。这个张雨霏也是放弃了100米蝶泳决赛的参赛权，舍小我为大我。中国游泳队在本届赛事上已经有多次上演这样的场面了，就包括像汪顺这样的很多运动员，也都是为了集体利益而放弃了个人有可能获得的奖牌。 对， 比赛当中呢，傅园慧的开棒非常的不错，100米仰泳的这个时候呢，仅仅落后于美国队，而且列在8个参赛队第二位。而在后三棒的这个泳程当中，尽管中国队未能缩小与美国队的差距，但是压住了这个紧追不舍的澳大利亚队，还有意大利队等这些队伍，这些都是比较强的队伍了。最终将第二名的位次保持到了终点，所以这次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没错没错，我们说到了这个游泳队的成绩喜人，可是乒乓球队的成绩就堪忧了。堪称梦之队的中国乒乓球队，在前晚结束的国际乒联巡回赛总决赛当中，只获得了一枚金牌。男单选手林高远、女双小将陈幸同、孙颖莎均不敌日本选手，国乒呢仅依靠陈梦夺得了女单冠军，避免了颗粒无收的尴尬。 哎，作为中国队主要对手之一呢，15岁的这个张本智和此前战胜过国乒多位名将，唯独对阵林高远和老将这个许昕尚无胜绩。这一战呢，林高远开场呢便打得有些沉闷，以这个4-11丢掉了第一局。尽管第二局以15-13是扳回一分，但是林高远随后以9-11的相同比分是连丢三局。赛后林高远也是坦言自己压力过大，气势完全被对方压制住了。他说自己是第一次进决赛，又是对阵国外的选手，场上发挥确实受到一些影响。 是的。那么中国队呢，本次总决赛只参加了3项比赛，全部闯进了决赛，但是只有女单展现出了强大的集体优势，包揽4强。决赛当中呢，卫冕冠军陈梦以4-1逆转战胜了黑马何卓佳，成为第4位蝉联总决赛女单冠军的选手啊。那其他的男单包括男双女双其他的3个项目啊，我觉得应该回国之后在新统帅刘国梁的教练的带领下进一步的奋发图强，重新重振我们国乒的实力了。 对，另外这个心里不要有负担，压力也不要过大，轻装上阵哈，好好面对比赛。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话题说到的是2018我做到了……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填空题哈，完成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送给大家这首歌曲，让大家 happier 更加开心起来了。 I've been thinking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When the morning comes and we see what we've become, in the cold light of day we're a flame in the wind, not the fire that we begun. Every argumentEvery word we can't take back, 'cause with all that has happened, I think that we both know the way that this story ends. Then only for a minute, I want to change my mind, 'cause this just don't feel right to me. I wanna raise your spirits, I want to see you smile, know that means I'll have to left there with my thoughts and the image of you being with someone else. Well, it's eating me up inside, but we ran our course. We've been it, we're okay. Now if we jump together, at least we can swim far away from the wreck we made. 哎，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特可爱，真的哈，我们的一些建议，我们的一些说法，人真往心里走。 您一定要那个 听话听音，您别都听我的。哎， 辩证的，辩证的看待啊。比如说刚才那高磊就建议红艳同学 啊，怎么 说你干脆这个秋天，这个哈秋高气爽的时候再装修吧。 对呀，多好啊！ 人红艳就发回短信了。主持人，您让我明年九月份装修，那我什么时候才能住上？不带这么玩的。 后年春节。 哎呦，你看诗诗啊， 怎么了？ 2018年终于博士毕业了， 还是个女博士， 然后还买了房子。 女博士还买了房子， 这可怎么嫁出去啊？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也是个女性，你怎么不能站在你们女性的角度替人家诗诗说句话？这么美的诗诗，才华横溢的诗诗，哎，你学什么专业的呀？ 所以我替她担心啊。 啊，你要是学理财的话，就是，你帮我理理财吧。 就是我们这样就才难嫁呀。啊而且我说的是我们， 哎呦，就顺带着把你自己也夸了一番呗。 啊，就是 对你这个女硕士， 你这个分儿溜的好，给100分。 哎呀，这个我们再来说说别人哈。 这毛毛啊，毛毛说今年收入我翻了4倍，终于做到了初步的财务自由，体重还减了35斤，终于做到了身轻如燕。 你太厉害了，财务都自由了，我的天呀，还不欠个几百个亿。 您看您又瘦了，然后赚钱又多了，您真是大赢家，大赢家。 你刚刚他说什么来了？瘦了35斤是吧？ 对， 我知道这30多斤去谁身上了？ 媳妇儿。 去玲玲笨身上了。玲玲笨说，我减了30多斤我又长回来了。啊，不是哦，他说的是减了30多斤又找回来那朋友，严重打击了我想要减肥的决心。我也是2018年还剩2个星期的时候开始在家运动减肥，现在又开始想放弃了，反正减了还会弹回来。 哦，不得不得不得，玲玲笨，玲玲笨，我觉得这一次咱们要一起同行，真的。我觉得我从昨天开始状态一直很好，我建议你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也不用特别累。比如说你运动不是那么喜欢，你就不要那么强度的锻炼。 不不不， 这是我的心声。我觉得首先在吃方面要清淡一些， 对， 健康一些。 昨天一直是说哈，这个吃和运动的比例是9:1，这有人说哈，有说法， 有一种理论， 哎，对，这么说。但是呢，我觉得还要根据您自己个人的一个情况。 对，比如咱懒就真的不用动。 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您之前啊已经是按照非常严格的饮食来控制自己的体重了，那么现在如果您之前没有运动没有锻炼，现在就应该把运动锻炼这一块加上来了。如果您之前运动锻炼已经是很好很好了，但是饮食不控制，那么您就要把这个饮食重新梳理一下。 哎，就是反正这个，啊，这两条路得同时走才行。 查漏补缺嘛， 对， 是吧。啊， 人家静就说了，2018我做到了每天都听876，这算是一件大事儿呗。 那必须的， 有品位。 哎，李超说了，2018年我做到了华夏在线全国保费第一名，哇，健康险保单380件。天呀，半年的时间提前超额什么什么达成了一堆字母，我也不懂什么意思，反正就是他工作方面很厉害啊。 对，另外呢，就是玉玉就说了，2018年我做到了冒号10月到现在比较健康的减肥，减了20斤，还在坚持呢。你看零零半听着点我们这些振奋的好消息。 10月到现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你减了20斤， 而且人家说是健康的减肥，肯定不是极端的做法， 不是抽脂是吧？ 哎，抽脂不管体重轻， 是吗？ 对。只是细胞数量变少，但它不管体重， 就是外形瘦了， 对，塑形而已。 哦，我裤子能穿进去了， 那不一定。 好，那我抽它干嘛呀？等走。山妮就说，我做到了什么正事儿也没做，但是昨天呢，我摔坏了一个1000多的洗牙器，上周呢，我还摔坏了一个3000多的某品牌的锅，年初的时候我还摔坏了一个500多的康宁的锅，这都是小事儿。我年终还开坏了一辆车，我不得不换了一辆新车。哎呦妈呀，今年本命年我就当是破财免灾了。说的是啊，这些事儿都是身外之物，无所谓无所谓的，咱换个新的， 就是， 开开心心多好啊，是不是啊？ 最重要的是老公把这个坏锅的钱打回来，打到账上。不过上次山妮已经发过一次，说他本命年觉得特别不顺利。 你知道那些老话叫什么？岁岁平安， 对吧？岁岁才能平安。 就是锅嘛，摔嘛。 就是你们家那车要再坏了，开我们家来啊！你再 买谁让你老公是帅锅呢？ 我的天呀！所以你不摔他，摔别的锅是吗？ 哎，平安猫就说，2018年我做到了。一个就是我已经成为一个14岁精神障碍孩子的好后妈 哦， 而且最值得说的是，她今年已经改叫我妈妈了。 哟，恭喜恭喜！您一定是下了好多的心思和奉献了很多的爱心，才做到了这一步啊。 对，我觉得特别好，在这一点上，因为这是有爱才可以。感染一切， 是的，让世界充满爱。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去哪里？菜百12月欢乐购等您来，即日起至12月25日，购物满额有惊喜，欢乐游戏、精彩互动等超多福利邀您享，全新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文化快讯。大型原创交响组歌《北京颂》将于今晚在27剧场亮相，这是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北京歌剧舞剧院创作制作并演出的一部具有原创性、地域性、仪式性的大型声乐套曲，是首次以交响合唱的形式宣传北京的文艺作品，用合唱、重唱、独唱、特色乐器、无伴奏合唱、交响乐的形式展示北京的历史文化及人文情怀，力求让所有观众感受北京在新时代的新风貌和新精神。 30年前就已经上映过的电影《龙猫》在上周末的票房战中呢是表现相当出色，第一个周末的票房就接近了1亿元。龙猫呢是现年77岁的宫崎骏在1988年推出的这个动画作品，原本只是一个60分钟长的中篇策划，但最终制作成了86分钟的长片，并且于当年的4月份在日本公映。在所有宫崎骏的动画当中，龙猫最为纯真，完全顺着两个小女孩小月和小梅的视角展开，他们来到乡下，感觉不同的奇幻妙想。 超级英雄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呢，将于12月21号本周五在全国正式上映。影片呢，16号在北京举行了超前点映活动，率先目睹了6个蜘蛛侠银幕同框之后，不少观众表示，影片当中大量运用电脑 3D 技术构建了一座颇具未来感的城市，更具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和眼花缭乱的动作场面，让这部超级英雄动画电影呈现出了独特的视觉风格。 哎，他们家今年这连着出俩电影了哈， 对呀、啊， 是吧？蜘蛛侠跟之前的那个，海王是一家的吧？应该 不是，不是，蜘蛛侠是漫威的， 哦、 海王是 DC 的。 哦，对对对，我 来来来，他们俩是竞争对手啊。 对，哎，其实那这么说的话、啊，漫威难道不着急出那个什么复联吗？我还等着那个。 复联好像就是今年吧，年初的时候不是刚出过，还是 有一个预告片？因为上一年的时候，最后的结局不是他们都快死了吗？ 对 对, 对， 我们在等待着谁来解救？我们猜应该神奇女侠是不是？ 应该是不是神奇女侠是 DC 的吧？不是漫威的。 咱俩。我怎么神奇女侠、 啊、神奇女侠是 DC 的，不是漫威的。 好的，我们接着了解一下新闻啊。邵兵姜武领衔主演的电影这个狭路相逢，侠是武侠的侠 啊， 日前也是宣布定档12月21号，同时发布了定档海报。狭路相逢呢是以黄河进峡大峡谷为这个背景，故事围绕邵兵饰演的警察蒋汉还有姜武饰演的文物贩子秦晋而展开的。 那么另外呢，由印度著名演员阿米尔汗领衔主演的动作冒险喜剧《印度暴徒》呢，将于12月28号在全国公映。 变形金刚系列首部独立电影《大黄蜂》即将于2018年，哎，这个应该是2019年吧，1月4号在国内上映。该片的导演这个奈特日前就携主演海莉还有斯坦菲尔德、约翰·塞纳来这个中国宣传，分享影片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不过不同于前5部由迈克尔·贝打造的标准好莱坞大片，这次走的是不同的路线。 是的，是的。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2018年我做到了点点点，后面呢需要大家呢补充填空完毕。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 好的，等着您的。 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减，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乘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跨年狂欢购，12月22日到25日，大部分商品5折起，会员持卡当日累积每满2000元赠100点积分礼，更多精彩汇聚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过过棒儿边。 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黄工您好。 您好，主持人。 哎，这两天气温又有所回升，又前两天就是到了7度8度，今天好像最高气温4度，这样的天气是不是会一直维持下去啊？我怎么觉得马上就要进入39天了，应该越来越冷才对啊。 啊，本周应该说天气还是不错的。这几天啊，因为这个冷空气比较弱，对气温的上升是比较有利的，所以说今明两天呢，温度还是相对来说要高一些，最高气温呢，像今天可以上升到9度。那么今天到本周末，北京地区天气呢，应该说都是不错的，现在看呢，只有周四和周日啊，天空云量会多一点，也就是阴天比较重一点，最高气温呢也是4度5度的样子。那么其他几天啊，应该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有时候有一点高云。对阳光呢也没什么遮挡作用，未来几天呢弱冷空气活动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说也没有明显的雾霾，那么最高气温呢，刚才咱们说了，除了周四和周日稍微低一些之外，其他几天呢都是有7到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现在看都在0下的4度到5度样子，应该说是比较稳定的， 是， 所以说本周未来几天啊，在北京地区来讲呢。天气呢还是比较适宜出行游玩了，还有户外活动的，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 那么全国其他的一些主要的旅游城市这两天天气有一些具体的变化吗？ 从目前来看呢，咱们未来几天咱们国家这个北方呢是弱冷空气活动比较多，江南还有江淮流域呢降雨天气呢相对是多一点，那么具体来说呢，像未来几天北方呢 冷空气活动频繁，像今明两天啊，这个冷空气呢势力还是比较弱，对气温的影响呢不太大。那么到本周末啊，有一股稍微强一点的冷空气影响，那个降温呢就比较明显了。像东北地区的长春，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呢就可以上升到零上的三度。那么到本周末呢，受这个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呢现在预报仅有八度，零下八度，这个温度啊降幅了十多度，应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像华北地区的石家庄，今明两天最高气温现在预报都在十度左右，那么到本周日呢，最高气温现在预报只有零上的五度，应该说降温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本周末咱们这个本周未来几天咱们国家南方地区啊，现在看呢，从西南地区沿长江流域向东啊，包括江南的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呢会有一次明显的雨雪天气过程，在西南高原地区啊是以降雪为主，那么其他地区呢都是降雨。另外本周未来几天在咱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由于这个冷空气活动不太明显，又将出现那个明显的雾霾天气，能见度呢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总的来看吧，这个未来这几天啊，咱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呢，天气啊对出行游玩了还有户外活动啊，多多少少呢会有一些影响。 是， 这里啊也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呢还是关注临近的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 好的，谢谢黄工哈，这两天呢天干物燥，您也得多喝水，注意身体，好吧？ 好的，谢谢。 好，谢谢黄工，再见。 好，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八七六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便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不过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突发的消息，地铁方面，目前呢，因为地铁大兴线一列车由南向北在西红门站到兴工站区间发生了列车信号故障，那么导致部分列车行车间隔加大啊。再来重复一下，是地铁的大兴线一列车由南向北在西红门站至兴工站区间发生了列车信号故障，部分列车的行车间隔会加大。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呢。这个时段呢依旧非常多，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进京方向有事故，请候车注意避让。机场高速五元桥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那么受其影响候车排队到了温榆桥。机场二高速平房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候车拥堵排队。西四环勘丹桥以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候车比较多。那么机场二高速接近平房桥路段进京方向又有事故，后车小心驾驶。京通快速路四惠桥东侧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影响到了后车的通行。莲石路水屯桥进京方向正在断路清理事故当中，目前呢这个后车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小园立交桥的三号桥，请后车呢提前绕行了。另外呢还有这个是关注一下北京交通委的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7.0，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的由南向北，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北二环小街桥到西直门桥的由东向西，北三环太阳宫桥到三元桥的由西向东。快速路方面，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学院路北四环中路到校园南路的由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建华路华茂东路到国贸桥的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半年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一个填空题，当然呢也是我们2018年年终总结的第二弹，说到的是题目就是2018年我做到了点儿。 哎，糖炒栗子就说了，2018年我做到了长肉10斤。哎，不过说点好事儿啊，职称终于评上了，写了若干的学术文章，得到了认可。 你看厉害吧？ 如果用10斤换来一切，这个职称考试全部尘埃落定，我觉得是值得的。 对，我曾经也为了职称考试啊，我真的是煞费了苦心啊， 胖了多少斤？ 小，没有。想当年，你知道吗？还要求全国英语的统考的成绩呢。我这次评高级职称的时候是不需要了，就是因为播音专业嘛，就可以免了。但是我当时评中级职称的时候还要。后来呢，我评完中级职称之后，我就提前我做准备啊，应该5年之后再评这个高级啊。我说这个英语趁着我现在年轻力壮，我脑子还好使，我好好的再提前，因为英语成绩是可以管5年的。 结果 我就考啊，拿完中级第二年，第一年我就开始考，考了40多分。第二年考了50多分，第三年我就考了个67分，我终于过了。等到第四年的时候，通知我说高级不用了。 对呀，中级现在也不用了。 气死我 了！而且我当时是可以，我记得可以不考 A 是吧？考 B 级就行。 你中级是可以考 B， 但是高级必须考 A。 对，然后我当时我考中级的时候，我决定就考回 A 吧。我还得了89分呢。 我当时中级的时候也考的 A， 也直接是考过了。 但是只能用一次是吧？这个考试。 对，考试只能用一次，但是你没用的话可以用，就是时间跨度是5年哈，不说了。但是我们努力了，就取得了好的结果嘛。 对， 你看伟鸿也是，2018年我做到了什么呢？我去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用了将近60年的时间，一甲子的时间，终于去完了中国的34个省级行政区，实现了自己要走遍中国的愿望。澳门呢是最后一站，我下一个目标是去7大洲。 洋气， 厉害死了。 相比较洪亮哥哥发来的短信，觉得50很多。 他说的是 因为洪亮哥哥老去大搜索当嘉宾嘛。 对 对 对， 对， 对， 是我们这个同样吃货一枚，就完美的嘉宾。他说2018年我终于和苗山同学一起吃饭了，而且吃了3次。 哦耶， 我们俩是一起胖起来的。 没错，他比你还胖， 而且我能记得3次吃了什么。 什么 三次？有一次洪亮哥晚上带着我去东直门的那个涮羊肉 鬼街啊。 对，鬼街上有一个特别 老字号、哦、我知道叫什么来着。哎呀，叫什么？ 小三叉大三叉 啊。对，我这个他们家的菜就肉就那么几种，你爱点不点，你不爱点那老板会说 外边请，您就走人吧。 就六张桌子，然后每天、 哎、什么来着？老字号啊。 哦，反正就六张桌子， 对对对， 然后每天就排大队，生意可好了， 嗯嗯， 特别好吃。然后还带我去吃了美味斋那个上海的 点心 本帮菜，对、 哦帮菜啊。 临走我还打包了一盒生煎馒头，然后还一起去了那个一个茶餐厅，在大望路， 哦， 叫喜凤楼吧，因为是在北京很少见有港式茶餐厅，早上喝早茶的茶楼。 很少 很少 很少很少见。 然后那天洪亮哥带我去，因为他也知道我是吃货一枚嘛。 哦， 我们你看这些并肩一起吃了一些肉也多油也多的， 就你们很合拍了。 对，然后我们一起走起来。洪亮哥哥， 洪亮哥，我要投诉你，下一次你要带上我好不好？ 我们一起上路， 不，一起出发。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说到的是 2018年我做到了点儿点儿点儿，等着您来填空啦。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8:44，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快讯。随着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国家战略逐步实现哈，那么冬季滑雪、滑冰、冰雪游成为了新热门。冬季用户旅游的热情也是不减，冰雪游正在成为公众旅游的新常态。 哎，来自旅游网站的数据就显示，这个12月份预订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在50%以上。今年的冰雪旅游预订主要是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以家庭为单位预订也不少。冬奥的虹吸效应正在让更多的人聚焦张家口、崇礼。张家口还有这个太武，这些都成为近期华北地区雪友热搜的词汇。预计12月中旬到1月中旬，张家口周边雪场迎来预订出行的高峰。今年滑雪新玩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有这个预订私人直升飞机的，35分钟这个单程直飞崇礼与北京之间，每架飞机最多乘坐4人，每人3000元，还可以提供雪具、吊篮、搭载滑雪板。 你瞅瞅，下次谁请我坐一趟？不就3000块钱吗？ 带上我吗？ 就是带上我们俩，不就是6000块钱吗？ 哇， 这种玩一趟， 好洋气， 坐个来回。 好洋气， 来回就得12000了、 oh. 哎，说到坐飞机这事儿啊，还告诉大家另类点烟器不能够上飞机。2008年4月7号，中国民航局发布了公告，禁止旅客随身携带打火机、火柴乘坐民航客机。那么近日记者发现，在不少网购平台上都有什么呢？烟盒点烟器、充电宝点烟器、手表点烟器、手机壳点烟器、钥匙扣点烟器等具备了点烟功能的饰品在销售，而且商家在商品名称上直接标注说能上飞机。对此，中国民用航空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明确表示，手表点烟器等点烟设备也和打火机、火柴一样是禁止携带乘机的。手表点烟器、充电宝点烟器等等，这些虽然没有产生明火，但是加热到高温的电炉丝可以引燃物品，同样是属于火种范围，所以是坚决不能携带上飞机的。你就别抱有侥幸心理了、 哎、这些都别带着别带着 省得就影响您的出行。 嗯， 咱们再了解一下，奥森将会加强巡逻管控，劝阻那些不文明拍鸟的行为。最近就有媒体报道了，有很多老年人凌晨开始呢便聚集在奥森公园拍鸟，但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小部分摄影爱好者头时右拍或者锯断树枝、影响鸟类的正常生活。对此呢，世奥公司也加强对聚集区的巡逻管控， 对， 那针对奥森公园当中呢存在的不文明拍鸟的行为，北京市奥森林公园开发营经营有限公司已经加强对摄影爱好者聚集区域的巡逻管控，及时劝阻这个攀折这个树枝啊、投食诱拍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同时公司也是加大了养生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提高文明游园的广播频次。 对， 一旦发现受伤受困野生动物，及时上报专业部门开展救助。 对，那么说到这个动物是一方面，你想想那些树它们也是有生命的，你无缘无故把它们的树枝折断了砍下来了，它们也会疼，等来年开春的时候它们就不会发新芽了，那我们的奥森公园就没有那么的美丽了，这多大的一连串的消极反应啊， 疼啊 啊，真是太过分了。 对， 我应该逮着一个就罚款一个 才行。对，您说拍鸟这是好事，锻炼身体，但是千万不要影响别的小动物和生物的身体健康。 是啊，整个的一个生物链嘛哈。 对， 好了，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2018年我做到了点点点，希望您能够完成这个填空题。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税务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接下来我们将会用两期的节目时间为您来讲解一下车船税的热点问题。 有的听众朋友问，我新买的车在 4S 店上的保险并代收了车船税，但是因为车辆质量问题我退了车，保险也退了，请问我的车船税能不能退呢？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车船税管理规程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83号第19条规定，已经缴纳车船税的车船因质量原因车船被退回生产企业或者经销商的，纳税人可以向纳税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自退货月份起至该纳税年度终了期间的税款，退货月份以退货发票所在日期的当月为准。 还有的听众朋友问，我的北京牌照车泡水后报废了，年初已经交过车船税了，可以申请退税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1号第19条第2款规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已完税的车船被盗抢、报废、灭失的，纳税人可以凭有关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和完税凭证，向纳税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自被盗抢、报废、灭失月份起至该纳税年度终了期间的税款。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8:51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这个趣闻哈，我们来说说这个小鹦鹉的事儿。小鹦鹉呢可以操控语音来助手购物了。英国女子维什涅夫斯基呢最近发现自己的某购物网站的账号下莫名的出现了一堆自己从来没有订购的商品，像什么草莓啊、冰激凌啊、茶壶啊这些。原来呢是他饲养的非洲鹦鹉罗科操控这个网站的语音助手 Alexa 下单，所幸儿童所设置拦截了付款的步骤，所以他就没有成功的去买到这些商品， 就钱没划出去对吧？ 对， 但是这些都是这个鹦鹉喜欢吃的东西吗？草莓冰淇淋、茶壶， 对呀， 不错。 这可不是罗克第一次祸从口出了。这个两岁的鹦鹉罗克呢，原本是由英国国家保护动物基金会饲养的，因为总是对参观者讲脏话，被基金会的收容所扫地出门了。 原来有案底。 对，那么在基金会工作的维什涅夫斯基呢，就收养了这只小鹦鹉。 自从那个小鹦鹉住进了维什涅夫斯基家，罗科学会了模仿各种新声音，他能模仿好几种手机铃声，还有冰淇淋售卖车的音乐。 我的天哪， 还有卡车倒车的声音，倒车请注意，就那个 中国版的是吧？ 还会发出敲门声，让家里人一趟一趟去开门。罗科每天呢与亚马逊的语音助手互动30到40次，他给后者带给，就是让后者给他自己放音乐啊，讲笑话啊，并渐渐地爱上了摇滚乐，还随时最喜欢就是雷奥国王乐队这个音乐，而且听到他们的这个乐队的音乐呢，就开始起舞。罗科似乎呢还与维什涅夫斯基的隶属 Bruce 成为了好朋友，经常说 Bruce I love you。 告诉大家介绍一下，这种非洲灰鹦鹉啊，因为卓越的声音模仿能力而号称是鸟类的爱因斯坦。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的一只非洲灰鹦鹉词汇量达到了800个单词。我的天哪。美国哈佛大学2017年一项研究显示，一只非洲灰鹦鹉在理解力测试当中的表现，甚至超过了一名4周岁的孩子。 哇，这智商相当之高了。 对呀， 这4岁基本上就懂好多事儿了。 那当然了，这一打一蹦高了，都小调皮捣蛋了。 偷摸下单买冰淇淋这事儿，4岁的孩子是可以干得出来的。确实，到付款那一部分可能会遇到点难题。 是是是。 今年11月份，英国的北安顿郡的一户人家饲养的非洲灰鹦鹉模仿烟雾报警器的鸣笛而招来了消防车。这家人就说了，当看到消防车开来的时候，这只鹦鹉在笼子里笑了笑。 天哪，这就是小朋友4岁小朋友搞的恶作剧的那种， 对对对， 之后的喜悦亲情。天呀，还别养它了，它太可怕了。 真太聪明了， 真是。哎，来看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分享一下2018我做到了什么。一杯水说，2018我做到了以下内容：一，北三环买了2套房；二，换了2辆车；大 G 和小牛；三，读了150本书；四，去了南极北极；五，评高级职称；五，六，唯一没做到的就是改掉爱吹牛的毛病。但是我相信一杯水，只要你努力去奋斗，你说到的这1、2、3、4、5、6肯定能够实现，至少最后一条。 哎，真的老幽默了。这个谁呀？刚才刘生就说了，说高老板好。 哎呀， 冬至到了，开始数九，到39还早着呢。 是是是，12月22号左右呢是冬至，到之后就是1929、1939、1949了。哎呦，1939那是冰上走， 哎、 春节那晚最冷、啊、 最冷。Friend Easy 就说，通过这个节目我惊了 啊，为什么？ 原来我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始，我一直认为已经在2019年了。 哎、 最近签的字儿都签的2019。 我的天呀，你这活秃噜了都。最后夸个王小拽吧。2018年我做到的事儿也是最有意义的事儿，就是前两天在北展那边参与救人来着。前两天家属联系我说，现在患者已经稳定了，也出院了，我也就放心了。 给您点赞， 点赞。 刚才洪亮哥又发来了，说玉德福啊。 啊，对对对，那个老字号哈。 想起来了。 好，那今天呢，我们出发吧，就到这里了。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咱们2018年最后还有几天，继续努力加油啊，各位朋友。 好，祝大家天天开心。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变 您一次青睐就是一份爱心，您一直享有就是一生健康。2018年12月21日至23日，湖南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北京产销对接活动，与您相约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上千种农产品精挑细选，优质特色向您奉献。为爱而来，乐享健康，让我们用爱心温暖湖南贫困地区，共同为公益助力。 2018年的余额已不足且无法充值，年初定下的小目标你完成了几个？时间是一个昂贵的奢侈品，所以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快乐的每一刻都该被记住。 即日起至12月31日，北京 SKP 璀璨新年季精彩活动纷至登场，会员尊享银行刷卡礼5倍积分，购物满2000元还可获得 SKP 浪漫冬日礼物基金。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疯狂双子星》来了！12月21日至1月27日，海淀剧院开心麻花微信公众号购票，2张8折起。四海皆兄弟，船上全是戏，双胞胎神设定，大错位笑不停。